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尘埃落定共唏嘘，神水宫中多烈女，菩提庵内寻根迹，又有疑团天机密。 石门渐渐地关上了，渐渐地挡住了楚留香的视线，将水母音机就隔绝在门里，非但隔绝了整个世界，也隔绝了他的生命。这门是音机自己造成的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今夜只怕任何人再也见不着他了。他若从来也没有见过音机，他绝不会觉得有丝毫的遗憾。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的心里竟然觉得有些伤感。那神水宫的弟子守候在一旁，看他露出了又是惊讶又是好奇的神色。他们显然没有弄清这个英俊的男人跟他们师父间的关系。楚留香叹息着转过身说：我们走吧。楚留香再也想不到自己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瞧见了胡铁花。胡铁花竟已和黄鲁直、戴独行一起匆匆地赶来了。他们见到楚留香显然也吃了一惊。胡铁花失声说： 嘿，老臭虫，你怎么跑出来的？ 楚留香也失声说：你们怎么跑出来的？两个人几乎在同时问出了同样的一句话，都忍不住笑了。无论如何，他们能够再相见，总是欢喜多于惊异的。蝴蝶花笑着说： 你先说，你遇到的事啊，一定比我们精彩。我们的故事，实在是有点泄气。 楚留香笑着说：还是你先说吧。哎呀，我这个故事啊，说来话长啊。胡铁花瞧了瞧戴独行和黄鲁直，苦笑着说： 说来真丢人，我们三个人呢，竟全都不是水母的对手。要不是蓉儿的姑妈呀，我们只怕见不着你了。 楚留香动容说：他放了你们？胡铁花说： 不错。他和一个叫九妹的一起来盘问我们，我们自然什么都不肯说呀。但是那个叫九妹的小丫头啊，凶得很呐，居然要用苦刑来折磨我们。幸好啊，蓉儿姑妈说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那应该是以礼相待的。谁知那个小丫头还翻了脸，硬说蓉儿的姑妈一定早跟我们串通好了。 他恨恨地接着说： 那个小丫头人凶，嘴更凶，还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呢。蓉儿的姑妈忍无可忍，忽然间出手就点了她的穴道了。 楚留香说：怎么，她怎么能如此的冒险呢？胡铁花说： 是啊，她就这么做了呀，连我们都吃了一惊。因为神水宫门规之言，那江湖之中人人都是知道的，他这么做无疑已经承认了跟我们串通啊。欺师通敌，那个罪名可是不轻啊。 但是他出手之后反而镇定下来，只是叫我们快来找你。他说你也许落入了水母的掌握之中，也许已经遭了毒手了。楚留香着急说。啊，自己呢？他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了，已把他的生命置之度外了，只不过告诉我们，那菩提庵中的聋哑尼姑本是他的大师姐，因为犯了门规才落到如此的地步。他希望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的照顾照顾他。楚留香跺脚说，如此说来，他显然也怕和他的大师姐落入同样的悲惨的遭遇，所以准备一死了之了。胡铁华说，看来只怕如此了。我们走的时候，他就将那个石牢子里面封闭了，他把自己关在那个石牢里，我们发现不妙，再求他开门的时候，就是怎么叫都叫不开门了，他根本就拒绝跟我们回答任何话了。楚留香插嘴说，是啊，想不到水母银姬跟他的徒弟竟是同样的骄傲，甚至不愿意让别人见到他们死。难道他们要永远活在别人的心里吗？胡铁花并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他实在没有想到水母银姬的死法也是完全一样的。他只是惨然地说，那无论如何我们永远感激他。楚留香感叹了很久才说，哎，你们是怎么会来的呢？是不是蓉儿终于还是将入宫的途径告诉了你们了？胡铁花苦笑着说，对，你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求他说出来，他本来不肯，但是过了一天呢，他也开始为你担心了。楚留香急着问，他自己有没有跟着你们一起来？我他怕跟我们一起来有所不便。那么他人呢？他说他要赶到那菩提庵去和田儿他们会合，然后再看看是否能到这里来。我正想劝他不要着急，他反而先来安慰我了。蝴蝶花笑了笑接着说，他对你很有信心，说你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那都一定会有法子脱身的。歹独行苦笑着说，看来他只不过有点为我们担心呢，再三劝我们莫要出手，可是我们一到这里呀，就把他的话全都给忘了。黄鲁直这个时候也走过来，讷讷地说，必有是谁，香帅现在想必早已经知道了，他早年所作所为，虽令人无法同情，但是近年来熊娘子已经改过自新了。楚留香说，他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也很同情，只可惜他。黄鲁直面色惨白说，怎么，莫非他已经遭了毒手了？楚留香长叹不语。黄鲁直哑声说，论起他昔年之行事，的确是死有余辜，可是在下仍想知道究竟是谁杀了他。楚留香插嘴说，杀他的人也已被人杀了，而且是深水公主为他报的仇，如今他们一家三口想必已在天上团圆，前辈又何必再为他伤心呢？黄鲁之黯然垂首，喃喃地说，不错呀，不错呀，以他的罪孽落得这样的下场，老天也不算是亏待他了。话虽如此，他的眼里头还难免是热泪盈眶。胡铁花伸手拍了拍楚留香的肩膀说，你呢， 对了，你是怎么从水母的掌中逃出来的呀？难道你有…… 他神秘的一笑，住口不语了。楚留香瞪了他一眼说， 我已经逃出来，就用不着你担心了。倒是蓉儿他们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来呢？难道又出了什么事吗？ 他忽然转身望着那神水宫的弟子含笑说， 姑娘，姑娘的芳名能够告诉我吗？ 这个少女，她本来听得眼睛发直了，走也不敢走了，此刻又吃了一惊，痴痴地说，我叫南平。 楚留香柔声说，我们想到外面的菩提庵去找人，不知道南平姑娘能带路吗？ 南平望了望内道已经关得紧紧的石门，师父并没有要我带你们去啊，我自己不敢做主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姑娘只管放心，你带我们去，他绝不会怪你的。 南平咬牙闭唇，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楚留香轻轻地拉住了他的手说， 我们走吧。 南平的脸红了，想挣脱楚留香的手，却垂下了头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，他就居然痴痴地 跟着他走出去了。蝴蝶花叹了一口气，摇着头说， 无论多凶的女孩子，一见到这老臭虫啊，就变得一点法子都没有了。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 戴独行也笑了， 老弟呀，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 蝴蝶花说，难道他对女孩子真有什么魔力呀？我怎么连一点都看不出来呀？ 戴独行笑着说， 你要是也看得出来，那就糟了。 瀑布泻入湖中，湖水又自地下流出，瀑布不绝，湖水不溢， 生生不息，永无断绝， 这正是大自然的奥妙。 楚留香他们沿着一道地下的水流往前走，只觉得地势渐高，尽头处又有十余石级，石级上就是出口了。南平说， 这上面就是菩提庵，也是本宫的门户之一，若有人想要入宫，这是最方便的法子了。因为大师姐看来虽凶，其实心肠却是非常的软，别人若是对她苦苦哀求，她很少会狠的心来拒绝的。走过这一段路之后，这个女孩子似乎已和楚留香变得很熟了，非但再也不害怕，那一只牵手也始终让楚留香拉着，她没有挣脱。但是楚留香却在暗暗的着急，他们的大师姐既然心很软，那么李红秀他们为什么直到此刻还没有来呢？ 只听蝴蝶花说，听说从这里入宫的人，那都是被装在箱子里送进来的，是吗？ 南平说，不错，因为大师姐不能离开菩提庵，所以只有将人放在竹箱里，让箱子浮在水面上顺流而下。蝴蝶花望了楚留香一眼说， 看来柳无眉啊这回没说谎。 楚留香只有苦笑了。楚留香发现这个柳无眉实在是很懂得说谎的人，因为只有这种人才懂得，若是在谎话之中加上几成真话，那是最容易令人相信的。 南平又说，这出口啊，就在大师姐所坐的蒲团之下，我们平时很少到这里来，因为自从大师姐获罪之后，师父就不准姐妹们跟她来往了。 蝴蝶花忍不住说，那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啊？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 他显然不愿意再说这件事了。 匆匆走上了石阶，将壁上的铁环轻轻敲了敲，只听叮当之声宛如龙音，四面的石壁都有了回应。南平说，因为大师姐终日坐在蒲团上极少走动，所以只要铁环一敲，她立刻就会知道的。 胡铁花不说话了，她心里难免有些紧张，希望这个密道的门户快些出现，好去瞧瞧宋田妹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了。 谁知过了半天，地道上 仍然是毫无动静。南平皱着眉说， 奇怪呀，大师姐现在难道凑巧不在上面？ 楚留香心里虽急，反而安慰他说，也许他偶然出去走动走动啊，这也是常人之常情嘛。南平说， 不，他绝不会离开菩提庵的，上面的地方并不大，他无论在哪里，只要环声一响，他本来应该能听到的，除非上面也出了事。 楚留香自然比他更着急，因为他柳无梅既然知道，只要他们一入神水宫，就立刻会揭破他的谎言，自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他们。李红秀虽然博闻强记，但是却没有什么心计，这个宋田儿更是天真烂漫，全不懂世道人心的奸诈呀。何况他们两个人又全都对柳无梅生出了同情的心，所以柳无梅如要害他们，那实在是易如反掌啊。这个时候只听胡铁花说， 上面要是不开门，咱们就难道没法子进去了？ 南平说， 没法子， 这条地道的出口只有在上面才能开的，因为师父怕我们偷偷溜出去玩。 胡铁花一拍巴掌笑了，忘了一件事儿了，想不到连你也忘了。 南平愣愣地说，我忘了什么了？ 胡铁花说，你大师姐啊，她又聋又哑，只有坐在蒲团上才能感觉到你在下面敲击铁环，她要是走到别的地方，哪里还能听得到声音呢？ 她能听到。 为什么？难道他既不聋也不哑，他是装出来的？ 他的确是又聋又哑，一点也不假的。 那既然是又聋又哑，那怎么能听到声音？ 南平笑了，这原因呢，你见到他之后也许就明白了。 胡铁花愣了一会儿说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有人只要看到别人嘴唇的动作，就能猜出他在说什么。你师姐，肯定有这种本事。 南平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他不但有聋有哑，而且眼睛也不行了。 哦，怎么他还是瞎子？ 胡铁花急得又开始揉鼻子了，他苦笑着喃喃地说， 一个人又聋又哑又瞎，却得听得见别人向他苦苦哀求，而且还能听得到敲门的声音。老少壮，这你想很聪明，这回也怕给弄糊涂了吧？这个。 只听敲环之声又响起来了，这次南平敲的声音更大，但是过了半天，上面仍然是毫无回应。楚留香忍不住也走上去，把耳朵贴住了上面的石壁。胡铁花急着说， 嗨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 楚留香皱着眉说，听不大清楚，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胡铁花跺着脚说， 哎呀，你鼻子不灵，耳朵难道也不灵了？这个 歹毒行忽然自腰边的麻布袋里取出个铁碗儿，说， 用铁碗扣在石壁上，就会听得更清楚。 那个时候胡铁花自然不明白声波的原理， 奇怪地说： 哦，真的？ 歹独行笑着说： 江湖中啊，人人都知道丐帮子弟偷鸡摸狗的本事冠绝天下呀，嘿嘿，你难道还没有听说过？ 楚留香含着笑接过了铁碗，扣在石壁上，再将耳朵贴住铁碗，他的眼睛渐渐地亮了，他的双眉却皱得更紧了。胡铁花说： 咦，怎么着？哎，有声音了。什么声音？ 好像有人在说话。 哑巴能说话？ 南平想笑却没有笑出来，皱着眉说：这绝不是我大师姐说话的声音，她不会说话的。胡铁花说： 那就是田儿他们还在求他了。 楚留香沉吟着说：不是，这是男人的声音，嗓子很粗，又不像李玉涵。 那男人？ 南平也吃惊地说：男人？男人在说话？胡铁花失笑说： 男人也是人啊，有时跟女人一样会说话啊。姑娘，你干嘛这么吃惊啊你？ 南平说：可是多年以来，从来也没有人敢到菩提湾去打扰的呀。江湖之中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菩提湾这个地方啊。胡铁花说： 连神水宫都有男人进来了，哼，何况菩提湾？ 南平的脸色又变了变说：可是到神水宫来的人一定都有很迫切的理由，所以才不惜冒险呢。这个菩提庵却只不过是个荒凉的寺庙，既没有丝毫吸引人的地方，大师姐也绝不会跟任何人结怨呢。那么他们到这里去的目的何在呢？ 胡铁花说：也许是因为他们想从那里的秘密潜入神水宫。 南平说：依我看呢，他们也许是为了你们的朋友才来的。胡铁花皱了皱眉，也把耳朵凑到了铁碗上，一面说： 你听，你听不听得见他们在说什么呀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 听不到，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不说话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庵堂内镜中藏显，蒙面人一女一男，七迷镜蕴含诡异，青衣女身手不凡。 沉默有时候固然比任何语言都值得珍惜，而静寂有时候比任何声音都可怕。菩提庵此刻正是死一般的静寂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上面的人难道在一瞬之间全都死光了？否则为什么会忽然沉寂下来？楚留香的掌心不觉沁出了冷汗，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等。过了很久，胡铁花忍不住问： 嘿，有没有声音呢？ 没有。 哦， 南平说：“也许大师姐已将来的人全都击退了。” 那他为什么不开门呢？ 南平愣了愣，鼻尖也沁出了冷汗。胡铁花着急说：“ 我看呢，红秀跟田儿一定是出事了，否则他们绝不会这么久都不开腔，尤其是田儿，让他闭嘴，那不容易呀。” 歹独行咳了两声说。 也许他们还没到这儿来。 楚留香忽然说：“我们现在退出去，由外面赶到菩提庵要走多久？”“ 那要绕个大圈子。”“ 多大的圈子？”“ 很大的，轻功最好的人至少也要走三四个时辰的。” 这可怎么办呢？简直把人给急疯了。老臭虫，老臭虫，哎，你怎么不想出个法子来呀？ 楚留香沉吟着，忽然又问：“你大师若是答应将人送入神水宫，是不是会先给他们喝一杯有迷药的茶，免得被他们看到入宫的途径呢？”“ 不错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田儿他们也知道这回事，所以他们明知茶里有迷药，也会高高兴兴地喝下去。”“ 哦，不错，他们既然知道一喝下这个茶就到了神水宫了，自然是非喝不可。”“ 他们喝下去之后就被迷倒了，自然不能说话了，所以我们才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。”“ 有道理。”“ 但是这位大姐还没有把他们送下去，菩提庵中就来了外敌了，这些人也许是为了田儿他们来的，就要大姐把他们交出来。” 南平抢着说：“大姐绝不肯的，他们到了菩提庵就是大师姐的客人，大师姐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交给别人的。” 楚留香接着说：“所以这些人就要和你的大姐谈判了，不到谈判决裂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愿意向神水宫的门下出手的。” 胡铁花说：“ 对，这也有道理。那可是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谈了呢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也许是因为他们给大姐一个期限，让她考虑考虑，然后再答复。”“ 那即使如此，他此刻已经是身居险境了。”“ 不错，来的人若非他的敌手，也就用不着谈判了。”“ 那为什么他现在还不赶快打开这道门让我们进去啊？”“ 他身在强敌的环伺之中， 又怎么敢将神水宫的入口显露出来呢？ 南平望着楚留香，那目光之中充满了赞赏的意思。 南平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但是一个女人要是用眼睛来赞美男人，那实在比说任何话都令人高兴啊。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，苦笑着说，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，实在的情况是否如此也不敢断定。 南平柔声说，但是我却可以断定你猜的一定不错，因为除此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发生了。 蝴蝶花说， 可我却希望他猜错，否则田儿他们既昏迷不醒，你大师又不敢开门，我们更没法及时赶去，这个情况可真是糟透了。 大家想到田儿他们的处境之危险，也都不禁忧形于色，但是除了在这里干着急，谁也想不出别的法子。 南平忽然一笑说，其实各位也用不着太担心，大师姐本是我们本门姐妹中武功最高的一个，她如今虽已残废，武功并未失去，一定能将那些人击退的。 蝴蝶花摇着头说， 他要是有把握能把那些人击退，一定早就动手了，他怎么会等到现在呢？ 可是我师父常说，大师姐的武功已绝不在当今武林最负盛名的十大高手之下呀，那些人的武功难道还能比他更高吗？ 蝴蝶花苦笑着说， 对，敢和楚留香作对的人自然一定有两下子。 戴都星说， 香帅能够想得出那些人是谁吗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， 我纵能猜得出那些人是谁，于是又何补呢？ 其实 楚留香已经猜出那些人八成是柳无眉勾引来的，柳无眉这么做不但可以截断楚留香的道路，而且还可以将田儿他们作为人质用来要挟楚留香，即使事后能够侥幸逃出，也无法再泄露他的秘密。楚留香已经认定了，这必定又是柳无眉的连环毒计。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我现在只希望你们的大师姐已经看出自己的武功绝非对方的敌手了。 南平皱着眉说，啊，为什么？ 楚留香说， 只因他若被逼得无法可施的时候，也许就会不顾一切将这道门打开的。 戴都行抚掌说， 我对呀，不错，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。 南平说， 哎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到了绝境的时候也许会这么做，但是我大师姐宁死也不会的。 戴都行说， 为什么？ 因为我大师姐就因为无心泄露了本宫的出入道路，所以才受到了重责，她这次怎么敢再重蹈覆辙呢？ 这似乎最后一个希望又告断绝了，大家都不禁为之失色。 胡铁花忽然眼睛一亮，忽然冲上去用手敲击着石壁上的铁环，四壁都起了回声，震得人耳朵都麻了。 南平失声说，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胡铁花笑着说， 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。 戴都行拍着手说， 不错，那些人听到地下有声音传出，就必定已能猜到神水宫的入口是在什么地方了，他们若已知道神水宫的入口在什么地方，那位大师姐也就没有什么隐瞒可言，她若已没有顾虑，也许就会把这道门给打开了。 蝴蝶花笑着说， 对对，我是个笨人，我就能想出这种笨法子来。 楚留香也已经喜动颜色，说到了聪明人都无法可施的时候啊，笨人想出来的法子一定有用。 有用这两个字刚刚说完，已有一线天光照下来了。 暗堂的光线不亮，日色被浓阴所掩，仿佛自古以来就照不到这儿，使得这古老的佛堂平添了几分凄凉之意。黄幔低垂，看不到神龛里供的是什么佛像，案上铺着和神幔同样陈旧的黄缎子低垂倒地，一个瘦小苍老的青衣尼垂眉敛目，盘膝坐在神案前的蒲团上。虽然是坐着，又可看出他的身材很高大，他枯黄的脸上已经瘦得没有一丝肉了，露出了高耸的颧骨，使得他看来更憔悴，更苍老，更加严肃冷酷。在他面前的左右两侧还有几具蒲团，左面蒲团也盘膝坐着两个很美丽的少女，头垂在胸前，好像已经沉睡了。这两个人正是李红秀和宋田儿。在右面的蒲团之上坐着一男一女，可不是李玉涵夫妇。男的面色苍白，似乎戴着面具，但是青衣上血迹斑斑，好像受了重伤。他紧咬牙关，紧闭着眼睛，似乎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几乎连坐都坐不稳了。那个女的脸上戴着一方丝巾，只露出了一双很动人的眼睛，那目光之中也充满了惊惧和悲愤。佛堂中本来激荡着一阵阵震耳的金铁交击声，那声音显然来自地下，到了这个时候忽然停顿了。这个时候，那青衣尼坐下的蒲团已经在缓缓地移动，蒲团中露出了个洞穴，然后就有两个人狡兔般窜出来了。这两个人不问便可知道，自然就是胡铁花和楚留香了。蒙面的女子瞧见了他们，那眼睛里蓦然现出了惊喜的神色，但青衣尼那双灰白的眸子却射出了比刀还锐利的光芒。他长袖一展，但见乌光闪动，带着一股强劲绝伦的风，呼啸着向楚留香他们两个人就卷过去了。单指这一股劲气强风已经令人难以抵御了，何况这劲风中还带着神水宫见血封喉的独门暗器呢。胡铁花只觉得寒风扑面，骤然间竟被逼得透不过气，他大惊之下身子一缩，凌空倒翻，砰撞散了窗户，飞出了窗外，只觉得鞋子上轻轻一震，以他应变之速竟还是难免被暗器击中了。幸好他入关之后还没有换过鞋，他穿的仍旧是姬冰燕为他准备的牛皮靴，那暗器的力道虽然强劲，也没有穿透这种老牛皮，否则他就算不死，这条腿也算废了。胡铁花的身子还在空中，已经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窗外古树浓荫，木叶甚密，他正想先猎到树上再说，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一声响，寒光闪动之间，已有一柄剑毒蛇般自木叶浓阴间就刺出来了。来势之快，出手之毒，竟不在青衣尼的暗器之下。这一剑来的更是大大的出于楚留香的意外呀。他的一口真气已经用尽了，可是身子还在空中，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躲不开这一剑了。楚留香的嘴里刚冒出一口苦水，准备拼着挨一剑了，忽然就听黑乎乎的一团黑影 一声响，自窗子飞出，迎着剑光飞了过去。又是嗤一声响，剑光穿透了这团黑影，那竟是一只蒲团。但是胡铁花并没有看见这是什么，他脚尖一沾地，又窜入了窗户。只见楚留香仍然站在那儿，仿佛根本没有动。方才的劲风暗气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去的。再看南平也已跃了上来，正拉着那个青衣女尼的手在说话呢，显然正在为楚留香他们求情，为他们解释呢。胡铁花抹了抹汗说： 哎呦，老臭虫，看来我欠你一次情了。 楚留香笑了笑：这次救你的命的不是我。 是谁？ 他嘴说着话，头已经转过去，这才发现刚才坐在地上的蒙面女子已经站起来了，他身下的蒲团不见了。 胡铁花摸了摸鼻子，苦笑着说： 哎呦，姑娘救了我的命，我却去谢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的很。但是姑娘不要见怪，我这个人呢，虽然笨，可知道好歹。以后姑娘无论要做什么，要水里我就去水里，要火里我就去火里。 蒙面女子目光闪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但这个时候，南平已经站起来了，大声地说：我大师姐想要问问你们的来历，和本宫有什么渊源呢？他本是背对着青衣尼姑的，此刻忽然间就向楚留香眨了眨眼睛，又接着说： 我知道你们和本宫有很深的渊源，否则师父他老人家就不会叫你们来这里了，所以你们还是向大师姐说明的好。 其实他用不着眨眼睛， 楚留香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他虽然将他们带到这里，那心里还是很害怕的。 楚留香自然不会要他来承担这个责任，他沉吟着说： 啊，是，此中详情一时间不能详说，等姑娘见到令师时自然会明白，此刻还是先应付这里的事情要紧。 胡铁花抢着说： 不错呀，我只想知道鬼鬼祟祟躲在外面暗算的人，那些小子究竟是谁呀？嘿嘿，我好歹得给他们个教训。 青衣尼的目光虽在闪动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像木头，他的眼睛几乎全是灰色的，就仿佛死水中的寒冰，而他的脸就像一壶死水，冷酷之中带着出奇的宁静。 胡铁花忍不住又要摸鼻子了，他苦笑着说：你听，这大师，你真的就不能说话吗？ 青衣你点了点头。胡铁花又说： 大师能听得见我们说话吗？ 青衣你摇了摇头。 胡铁花愣说：可是你明明听得见，你为什么偏偏要说听不见呢？ 南平说：我大师姐真的听不见。 胡铁花说： 若是听不见，她怎么会点头摇头呢？ 南平瞧了青衣尼一眼，他欲言又止。胡铁花苦笑着说： 哎呦喂，求求你们了，快说出来吧，不要再打哑谜了，我简直急得就要疯了。 看来楚留香猜得不错，李玉涵夫妇既然不在这里，外面的人想必是他们找来对付李红秀和宋天儿的。但是这些人究竟是谁呢？看那一剑来势之狠毒和辛辣，他们的剑法之高并不比黄芦之差多少啊。那么柳无眉又从哪里找来了这许多的高手呢？还有这蒙着面的一男一女是谁呢？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的神秘呢？胡铁花的心里实在是疑团重重啊，可偏偏 碰上了一个哑巴，再加上李红秀和宋田儿昏睡不醒，无论谁遇到这件事不急的发疯那才怪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听窗外一个人厉声道： 此事和各位全无关系，方才那一剑也只不过是聊以示警，毫无伤人之意，只要各位将本门的叛徒交出来，我们立刻就走，秋毫无犯。但各位若是定要来趟这浑水，只怕就难免要玉石俱焚了。 听他们的口气，那并非是来找李红秀和宋田儿的。胡铁花皱着眉说： 你们什么人呢？ 啊，谁是你们的叛徒啊？ 窗外还没有答话，那身负重伤的蒙面客忽然跳起来了，挣扎着向外冲出去。胡铁花刚愣了愣，只听叮一声响，那青衣泥和蒙面女子已双双挡住了蒙面客的去路。蒙面女子颤声说：我们既已到了这里，一切事就该听凭大师做主。你此刻若是冲出去，岂非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番好意呢？青衣泥目光炯炯，瞪着那蒙面客，缓缓地点头。那蒙面女子每说一句话，青衣泥的脚下就有一阵清灵般的声音响起。胡铁花忽然发现，他的脚下竟然系着一条极细的铁链，而铁链的另一端却被掩盖在黄幔低垂的神案之下。蒙面女子说一句话，这条铁链就动一动，铁链在青石板上震动，就发出了一阵阵轻微的叮当的声响。胡铁花这才明白聋子是怎么会听见别人说话的了，他实在忍不住想过去瞧瞧究竟是什么人躲在那个神案的底下，为何如此的神秘。但是他还没有走过去，楚留香已经用眼色阻止了他。只听窗外那个人冷冷地说： 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，堂堂男子汉，却逃到这里来求妇人和女子的庇护，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？哼，简直连我们的人都被你丢光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